帮浩洋吃十个，帮王哥吃十五个，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有点饱了？为什么帮我吃十五个，比浩洋还多吃十个呢？ 对，他想多留点让我吃。 不过说实话啊，我自己吃还真吃不了十五个。 是吗？ 吃八个顶天了，真的。 你胃口这么小，那剩下的我帮你吃。 不是吃。